讨厌， 噪音， 噪音， 真讨厌。 我真伤心。 为了城市的环境和大家的健康，请您不要随意按喇叭。 《笑傲江湖》的令狐大侠带着红颜知己莹莹独步武林，再无一个对手。这天来到马路之上， 令狐大侠，这里江湖甚是险恶。 没错，车辆奔驰如飞，更有艺高大胆之人见缝插针啊。 令狐公子，这里不比别处，你我还是安全第一，走人行道吧。 好。 你看，连武功高强的令狐大侠也要走人行道，那您呢？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0，安全指数0。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。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